喂，Hello，又嚟烈女广场，我系丧尼啊。咁啊，上集周永勤出咗街之后咧，咁就大家就即系当时就想睇佢点死啦。咁点知时间一个月都唔够咧，又俾人拉咗啦。就今次就需刑事恐吓啦。 系 咁系 啊。 啦，咁就大家就即管就放长双眼睇下嚟紧咧，即系有咩新搞作咁样啦。咁上次好多人咧，今次就好少人嘅。咁今次咧三个计埋我咧三个人啦，咁就有铁胆做乸啦。 哎，hello，hello，hello，hello。 系啦，咁仲有啊九唔搭八纯情哥哥仔啦， 喂，你好啊。 好唔锯啊，好唔中意呢个名。咁讲咩好呢？咁今日，咁其实咧，话说早几日咧，我又有个朋友咧就打电话俾我咧就哭诉，就话咧俾个奶奶就逼迫佢咁样样。咁所以咧，咁就不如就讲下我谂紧奶奶同家嫂究竟系咪即系天敌嚟嘅咧？ 天敌捞乱骨头啊，一定。 系啦，因为我咧自己就未结婚嘅，咁就所以就冇奶奶，系啦。咁所以咧就问下结咗婚嘅做啦，究竟系咪同埋九唔搭八哥哥仔咧作为人子啦，咁究竟系唔系真系一个咁得人惊嘅组合嚟嘅咧？ 其实咧，我系基本上点讲咧，我未结婚之前几个月。咁啊！但系嗰阵咧就住，因为我住咗拆先摆酒啊嘛。咁啊，真系好生分啊！就点样就同我嗰个未来家婆就去两个人去过一次泰国旅行。 吓，点解会同个家婆两个人去嘅？ 嗰阵时咧，因为我未结婚咧，佢对我冇乜嘢嘅。 嗯。 咁咧，即系仲未戴紧个面具啊嘛。咁咧，但系咧，同佢一齐去旅行，你知同人哋去旅行啊，嗰啲真面目就离晒。 系啊，相见好同住难。 跟住咧，就同佢去旅行咧。又扮撚晒嘢啊，又呢又路啊，跟住咧直頭喺個機場一落機，我用個電話亭嗰陣時冇手機啊嘛，咁啊電話亭打話屌柒佢咯，即係喺度講粗啊話，你老母麻撚煩啊咩咩， 即係你打電話去俾你嗰陣個 男友，即係其實係住咗拆嘅係啦係啦，但係未擺酒啫，咁啊即係我哋好似住咗拆之後一年之後先擺酒啊嘛， 點解咧？ 嗰陣時好似又要等咩年啊，又要申請屋啊嗰啲咧，咁啊跟住嗰陣已經覺得佢老母唔 OK 啦，但係咧結咗婚之後咧， 但係住咗拆之後未擺酒之前都唔係一齊住嘅， 唔係一齊住，我同我媽住，佢同佢媽住，咁跟住好笑， 面目都未流出嚟， 係啦，跟住嗰陣時咧就已經覺得佢媽好唔撚妥，但係我結婚嗰段時間咧，同埋我結婚嗰日咧，佢老母鬧鳩我咯。 结婚嗰日都闹鸠你啊！ 系啊，佢阿妈点样咧？其实即系其实真系嗰日已经同佢势成水火。点解咧？就系佢咧就走嚟新娘房，咁你知啦，做新娘好惨噶嘛。咁啊，企咗成日，冇乜点食过嘢。 系啊系啊。 最笑咧，笑到牙胶都梗晒啦。 系啊系啊。 跟住都唔紧要啦。佢见到我啲亲戚，咁我嗰阵时我有个舅父咧，即系远房嗰啲舅父咧，就啱啱就俾人哋。打劫啊，就整亲只脚，咁咧，但系咧就落打，即系都系，即系点啊？做紧物理治疗，但系咧就拎住支拐杖动下动下咁嚟饮。佢系咁问咯，乜你啲亲戚咁噶？我亲戚乜嘢啊？夹下夹下嘅，我话咁人哋系整亲只脚都嚟饮，咁有乜问题啊？ 咁好有心添。 嗰趟咩人嚟噶？即系个系咁问我，即系懒系巴士币咁都唔紧要啦。咁咧就成日我冇食嘢啊嘛，咁佢咧就唔知道咧。嗰陣時咧就我阿嫂咧就踎低咗，即係嗰個新娘房裏面咧有一度咧就有一間房就叫新娘房噶嘛， 係啊 係 啊， 咁裏面另外一格咧就係真係有道門咧可以鎖埋喺裏面換衫嘅，跟住出面咧就有啲 sofa， 係啊係， 就俾啲姊妹啊或者啲人喺度伸腳啊做咩都喺度食嘢啊咁，咁咧我阿嫂咧就唔知執啲乜鬼嘢就匿埋咗喺個 sofa 後邊踎低咗，唔知佢跌咗啲乜嘢耳環定咩喺度執緊，我家婆就殺入嚟，咁咧就見到我食緊嘢，咁咧咁我食嘢咧我就食得快嘛，咁啊食咗面嗰陣就剩翻見到係嗰啲唔知米粉定乜嘢，咁佢咧就以為我叫啲貴嘢食，以為我叫啲咩蟹肉伊麵啊嗰啲食，其實我就唔知叫咗碗唔知咩肉片。 喂，佢結婚你想食碗蟹肉伊麵咁又如何咧？ 听埋先啦，咁佢客家婆嚟噶嘛，好捻尊尊刻薄噶嘛，佢最矮个东莞嘅客家婆，跟住咧，咁我唔知道我喺度食啦，食咗一句佢话你而家好肚饿咩？中午食迟唔食？嚟到呢度先食乜嘢咩？咁喺度闹我，咁我由得佢闹唔出声，咁我嫂啊正，我嫂听佢闹咧就唔喐，就踎喺个 sofa 后边，咁我八婆睇唔到噶嘛，咁啊跟住佢喺度夹我，跟住夹完之后咧，我有得闹，跟住我见冇人啦。即係我覺得，屌你唔好喺度私下馬威啦！因為我過門朝頭早都已經俾窒，佢連我啲姊妹都鬧埋，係啊好撚衰啊！跟住咧，後屘你知我點啊？我見佢咁講之後，我話吓 我而家食碗嘢啫，我今朝到而家未食过嘢。诶、欸，你而家好肚饿咩？我话你企成日啦，我话我攰噶，我话我成日都未食过嘢，水都未饮过，尿都冇得屙啊，几忙啊？你知结婚 系啊系啊。 跟住佢，但同埋嗰阵时我嗰啲诶，我嗰啲咩？嗰啲姊妹咧，有几个好卵废噶嘛，一去到就打麻雀，唔帮手啊嘛。咁啊，跟住后屘，咁唔通你闹佢咩？又唔发得脾气啊嘛。跟住后屘佢喺度夹完我之后，跟住我话吓。你早讲啊，跟住窒佢嘛，见冇人啊嘛，我未开佢拖咯。 但系你都唔知你阿嫂踎咗喺度嘅。 唔系，我知我阿嫂踎咗喺度，佢唔知。咁啊，见到冇人，佢咪专登喺度扮晒喺个仔面前好睇啊嘛，对住我啷礼啊嘛，林家产。跟住佢就话，跟住我就话佢，我话你早讲啊，乜原来做你王家新抱要挨饿噶，你早啲讲啊，我唔嫁添啊咁。跟住佢喺度气咁闹我咯，即系喺度叽咕咕喺度闹。其实我咁多年， 即系佢系吟吟沉沉咁。 唔系， 发大癫 咁样闹。跟住后屘咧，佢闹到最精彩嗰阵咧。我嫂即刻趌起身，佢成个呆咗定咗咯。佢以为冇人喺度嘛，跟住我咪大声同我嫂讲，我话啱啊，你喺度啊，你做人证啊，话翻俾个仔听啦。但系佢知道佢妈咩真面目啦，跟住佢即刻走出去咯，几坚啊！ 我有个朋友咧，又系咁样样、啊。咁话说嗰阵时佢系咧，即系有咗 B B。咁然之后咩？咁佢开头谂住唔要嘅，咁但系佢嗰阵时个男朋友即系而家个老公咧就话即系想佢，即系想佢生就话要 即系奉子啦， 系啦。咁后屘，咁后屘都真系结咗婚，结得成婚嘅。咁咁我嗰日有份做姊妹添，我系 B B 个契妈，咁所以变咗其实我都知道，即系好都好清楚佢哋两公婆嘅嘢。咁话说咧，佢哋结咗婚之后咧，佢哋系旧年嘅一月结婚嘅，唔系旧年嘅旧前年嘅12月摆酒嘅。咁跟住后屘因为发生咗啲事咧，咁然之后咩？佢直情话摆酒嗰本身有律师过嚟签字咧，跟住后屘佢系话叫律师唔使嚟签字， 咁大镬。 六点钟开席啦，五点钟仲喺新娘房嘈紧交，就话一个就话叫律师嚟，即系个老公就坚持叫律师嚟，个老婆就话唔要律师嚟。咁跟住后屘个律师就好即系好阻佢做人难嘅，都未嚟嘅。咁跟住后屘我个 friend 就话你叫佢，话你唔怕鱼，你咪叫佢嚟咯。所以全世界望住我都系唔签噶啦。你唔怕样衰，你就叫佢。 点解？因为佢唔妥佢家婆。 因为佢哋结婚之前 嘈咗镬， 嘈咗镬。我个 friend， 我个 friend 带住个肚咁然之后佢嗰阵时两公婆出去拍拖，咁但系仲未一齐住嘅，咁就送佢翻屋企嘅时候就喺嗰个女仔屋企楼下就嗌。嗌交，咁点知个女仔个爹哋咧，咁就喺屋企楼下就等佢个女翻嚟，就见到佢老公就闹佢个女，咁然之后咩啊外父同女啊外父同女婿咧就打咗场交。 哦、啊， 嗰日咧，咁嗰日结婚嗰一日咧，女家系除咗女家个妈咪同埋哥哥嚟之外咧，系所有女家嘅亲戚都冇嚟嘅。 哦、啊，真系唔妥佢啦。 系啦。咁跟住基本上係到 B B 出咗世都基本上佢爸爸都即係我個朋友個爸爸都係唔肯見我個 friend 同埋唔肯見個 B B， 即係都未見過個孫嘅咁樣。咁跟住咧不過呢啲後話啦嚇。咁佢係講緊咧嗰陣時咧，即係知道係仔嚟嘅。咁然之後咩金波咯咁樣啦。咁佢嗰陣時其實擺酒嗰一日咧話唔簽字，其實佢哋好撚驚嘅。咁跟住咧， 男嗰惊定女嘅？ 男嗰个惊啦。咁跟住后屘，跟住后屘咧，摆完酒之后咧，就左氹右氹啊。咁后屘就终于氹到佢两三个礼拜之后就签咗字。咁点知咧？咁佢去到旧年连中秋节就好捻记得，忽然间我 friend 打俾我 Sony， 你可唔可以拎个 keep 过嚟我屋企嗰度帮我执夜酒啊？咁样样。 但个 B 出咗世未啊？ 出咗世嗰阵时，佢五月出世嗰阵时个 B 几个月嘅咋。咁跟住点解咧？就是因为咧，佢哋咧成日咧喺屋企咧为咗啲小事嗌交。个 B B 出咗世之后咧，阿奶奶咧就成日都即系成日都抢，即系争住佢个 B 唔俾佢抱啊。咁你知即系女仔，即系尤其是即系产后抑郁症嗰啲好容易啦。佢成日即系我个 friend 又成日喊啦。咁佢老公可能翻嚟屋企，即系又要养家，咁可能佢即系压力又大成啊嗰啲，翻到嚟见到佢又可能又喊啊，或者系佢又真系告咗话奶奶点点点性啊嘅时候咧，咁佢可能又即系又嗌交啦咁。咁跟住就已经讲到话要离婚咯。咁但系已经讲到系签咗字，我谂半年到嘅啫。 嗯。 咁跟住后来呢就 叫佢买麦冬啦。 咁跟住呢佢就话好似有一次呢就话唔知讲离婚性系定咩呢，咁因为好小事，咁然之后佢老公话要离婚嘅，咁然之后佢就话咁问个律师，如果离婚嘅话呢，咁佢哋要寄挂号寄张通知过嚟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嗰后屘佢就问阿奶奶，阿奶奶你有冇收过我啲信啊咁。跟住后屘奶奶就借题发挥，就叭叭叭叭叭叭就吼吵啦咁。咁跟住呢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咩咁佢嘈，咁我个 friend 咪还口咯。咁佢老公咧见到就话你唔好闹我嘛，你而家同我躝啊咁样叫佢走。 咁跟住後屘就真係叫佢走，佢就真係執嘢就去就搬咗出去住咗幾個月。咁跟住 條靚咧 B 啊， 個 B B 留咗咗屋企，因為嗰陣時直情係警察上曬門話因為我哋唔可以 guarantee 到個 B B 安全，因為我個朋友係冇屋企翻，佢爹哋唔認佢 啊。咁大鑊啊！ 係啊，佢爹哋唔認佢啊，佢阿媽都唔可以嚟接佢，佢阿媽直情係話佢老豆佢打俾佢阿媽叫佢阿媽嚟接佢，佢老豆直情係話你夠膽出去嘅話，我就攞把刀斬死你咁樣咯。 哦，咁我覺得佢老豆唔啱，佢老豆唔 support 佢，你個女咪更加俾人恰咯， 更加唔值錢。 好似嗰陣時，嗰陣時就係因為我老公爆咗俾我家婆聽，話我阿媽唔錫我，所以我家婆咧就日日結咗婚之後咧就日日喺我面前鬧我媽。 係啊。 闹阿妈，闹到有一次我忍唔住。 喂你 闹够未啊？我话你闹够未啊？佢你妈都唔知点解，我话你闹够未啊？我有咩影响你啊？ 咪咯， 就系咁样咯。所以我到而家咧结咗婚廿几年，我唔睬佢。 咁跟住咧，咁我个 friend 后屘咧就搬咗出去啦。开头好捻招积嘅，又话唔俾佢睇仔啊，剩啊嗰啲。咁但系嗰阵时我都上门，因为我系唯一一个朋友，佢 call 嘅俾个朋友，我其实唯一一个朋友真系拖个 keep 上去。嗰、那個幫佢執嘢就幫佢接的士，咁佢老闆肯收留佢，佢老闆娘就叫佢去嗰幾個住，咁你就走咗去中途宿舍住。後來佢就輾轉地就揾到個朋友咧，就肯收留佢，俾一間房去住，就搬咗嚟我屋企附近。 哦， 係啦，咁跟住咧，佢開頭咧，佢奶奶就好撚招積嘅，咁後來咧，即係日子耐咗，咁佢因為嗰陣時叫曬親人上門，咁佢哋話唔俾佢帶個 B B 走嘛，咁跟住我就喺佢哋面前問差人，我話如果咁我嘅朋友今日佢唔帶個 B B 走，佢以後佢想上嚟睇 B B 嘅時候，佢哋 有探視權， 係啦，佢哋改門，佢哋嚟改咗鎖或者剩啊嗰啲，咁點咧咁？跟住佢話如果係咁，你到時可以叫差人上嚟，即係我已經問曬所有嘢，特登喺佢哋成家人面前問噶啦。咁跟住後屘咁，所以佢哋就唔敢話唔俾佢上嚟見個 B B， 費事左鄰右里又 係啦。 啲左鄰右里啲發糖壓力都幾好噶，其實。 跟住後屘咧，唔係啊，跟住後屘咧，佢去探佢 B B 嘅時候咧，咁佢有時咧就開頭咧好撚柒串嘅，即係講到係都仲係喺度俾説話我個 friend 聽啊，又話佢乜乜物物啊，成即係好撚囂張嘅，又話佢係跟，但係講到佢係佢掉低個仔，掉低個老公，自己一個任性搬咗出去咁樣。咁跟住咧又佢探 B B 嘅時候，佢叫啲 friend 上嚟坐啲，即係佢奶奶叫嗰啲三姑六婆上嚟坐啲，一人一句俾説話佢聽，因為我在場嘅，即係我自己係我有陪過上去。探我契仔，跟住佢系即系俾好多说话佢听到，哎呀跟住然之后咩咧？咁我 friend 去厕所洗手啊，剩啊嗰啲去厕所嘅时候咧，佢奶奶又好捻扮捻晒嘢，语重心长，哎呀，你劝下佢啦，你劝下佢快啲翻屋企啦，个仔冇妈妈唔得噶咁样样。咁跟住咧， 即系佢做俾啲三姑六婆睇。 系啦，佢做俾啲人，做俾 系啊，佢哋好好气噶， 好捻好气噶， 人格分裂得好紧要噶。 咁跟住喺佢个仔面前咧，即系喺我 friend 个老公面前咧，又扮捻晒嘢，剩啊嗰啲。咁好啦，后来咧，真系我个 friend 搬咗出去，大概都成半年啦。咁佢老公咧就开始即系我个 friend 就真系搵社工剩啊嗰啲搞离婚啦。因为我个 friend 嗰时直情系真系产后抑郁要去睇情绪病，即系佢睇情绪科，佢真系 keep 住要食嗰啲情绪药。咁跟住佢老公咧就开佢就真系搵律师剩啊。啲结婚，因为佢法律规定其实系讲紧你签咗字一年之后，你系唔可以离婚。如果你要离婚，最少要等签咗字之后一年，你先可以离婚噶嘛。 系咩？ 系啊，佢话佢当时佢问过律师，佢咁同我讲，所以佢老公可能仲唔惊。咁后屘去到越嚟越近年尾啦，咁差唔多搬咗出去，谂四五个月啦，咁佢老公就。咩惊就惊啊剩啊嗰啲，佢话想话搵我 friend 倾，我 friend 话唔想见到佢唔倾， 唔使倾啦。你咁耐都冇维护个老婆。 系啦，咁跟住就话离婚啊剩啊嗰啲，咁跟住后屘中间又搵社工介入啊，叭叭叭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佢个奶奶咧见到个仔咧就成日唔高兴啊，唔开心啊，剩啊嗰啲，咁佢又见到个 B B 又冇妈妈啦，咁佢就真系熬底啦。 佢咁鍾意个仔，叫佢俾只閪佢个仔屌咪得囉。 咁跟住呢 大肚啦，吴家产。 咁跟住呢，咁后来去到后期呢，返去呢啲戏就嚟啦，即係我个 friend 返去呢就又讲到话B B 快啲过去睇，快啲过去俾媽媽抱啦，B B 挂住媽媽。系啦，咁跟住咧又因为佢知道， 其实你个 friend 应该唔好软化。 系啦，咁跟住佢就知道我 friend 咧寄人篱下噶嘛，咁然之后咧佢就特登煮啲即系我煲汤俾我个 friend 饮啊，煮啲我 friend 中意食嘅嘢俾我个 friend 食啊，咁然之后就同佢个仔咧就夹计咧就即系劝咗我 friend 翻去，咁卒之咧真系劝咗我个仔，即系劝咗我个朋友翻去嘅。咁后来咧 唔得长久啦。 咁早 咁早翻到去早幾個月咧，都冇都問題都不大嘅。咁我都有同我個 friend 講，我話係老人家係咁噶啦。咁你佢覺得你搶咗佢個仔，佢搶你個仔。咁好老實，佢真係搶咗你個，你真係搶咗人哋個仔。人哋養到個仔咁大，人哋真係當然啦。咁佢某程度上，佢個仔都搶咗你老母個女。我話咁，但係有啲嘢老人家你咪讓下佢咯。咁 但係佢老母冇租質，國外母冇租質佢個仔啊嘛。 咁跟住我就話我話算啦，老人家你咪忍讓下囉，佢講真嗰句，佢擺得幾多年啦，仆街啲係咪？ 哎呀，佢好耐都唔撚 死我，家產死我家產。 係啦，咁跟住呢，好啦，咁跟住後屘我個 friend 呢就係、是、後屘就即係就呢排就真係打嚟喊啊成啊嗰啲，又話好唔開心啊，就咩呢，佢話佢個奶奶呢就係好撚鍾意呢喺佢個仔面前呢就扮撚到好撚即係好撚關心我個 friend 啊，好撚成啊咁樣嘅。咁點知呢我個 friend 呢即係個老公一出去返工嘅話呢 佢即刻變第二樣面。我預過。 係啦，就即刻變面，又俾說話佢聽啊，又鬧佢又呢樣又嗰樣啊。佢直情係嚴重到呢佢一抱下個仔呢，咁然之後呢佢就即刻就搶咗個孫，然之後返入房，然之後閂埋道門就唔俾我個 friend。 其實你個 friend 可唔可以抱個仔即係衝出門口走呢？ 所以佢有時會帶佢出街咯。 其實我係你個 friend 呢，我系会点咧？我就敲佢家婆瞓捻着觉，好平嘅啫。我教大家一个方法，我第日都会用。你去买嘢咧，咪有啲胶袋写住狗狗嘅，嗰袋好捻硬净噶嘛。屌佢瞓捻着觉，一个胶袋笠捻住佢个头，绑个链，佢唞唔捻到气，死啦！跟住佢死捻就咪一了百了咯。跟住到咁上下，放捻咗个胶袋。放紧咗个胶袋，跟住咪喺佢嗰度揾只镬烧炭，闩捻埋道门，跟住带个仔落街。哎呀，我唔知我翻嚟 call 打佢，佢老味佢烧炭，原来佢揸人赌债，咁就算捻数咯。 哦，唔系、哦，但系如果佢真系窒息，已经窒息死咗嘅话，你再烧炭，佢会咩嘅、哦？你因为你嗰啲一氧化碳，你入唔到个肺度，佢哋验尸睇得出噶嘛？ 唔系一氧化碳入唔入到系佢系计嗰啲 particle， 佢验得嚟排得奇嚟都咩啦？佢而家咁样当就算谋杀啦，你有嗰个咩产后抑郁肌肉，佢咁样对你，你又请翻个律师攞唔够钱走去攞法律援助，分分钟七除八扣，搞埋啲假期六年啫。 各位家庭观众啦，做啦讲下笑嘅就千祈唔好学啊！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好中意咧， 咁而家点啊？你个 friend？ 咁佢咪跟住佢老公喺度， 而家折磨佢。 佢老公唔喺度嘅时候，佢咪成日同佢老公讲，即系主宠我个 friend 咯，就话佢翻到嚟仔都唔抱啊，又走嚟就走去上网啊、打机啊，同人哋倾，同我倾电话啊咁样样咯。即系佢将啲嘢系调转嚟讲咯。咁跟住， 但系你 friend 冇做嘢嘅， 我个 friend 有做嘢，个 friend 有翻工噶，系啊。咁跟住好卵扑街啊！咁然之后我个 friend 咪觉得即系哇黐线嘅，点解会咁得人惊嘅咧？佢 其实点解唔借助科技咧，安个摄录机咧录？六 Q 低晒佢，跟住用搵人 send email 俾佢老公睇啦嘛，播紧翻出嚟啊嘛，好似人哋夹住啲菲佣咁，佢安佢唔捻知啊！而家我讲俾你听，其实对付呢啲咁样嘅老女人咧，佢扮嘢时咧就你扮嘢，好似我家婆嗰阵时咧，嗰阵时好笑噶，佢嗰次新娘房闹完我之后咧，跟住我喺佢屋企度嗰度住啊嘛，住咗一个月到啦。咁呢就嗰陣咪話老太爺死咗嘅，佢咪走去賭錢嘅，咁啊跟住之後我哋 話佢死嗰晚老太爺死嗰晚佢仲 喺澳門啊嘛，玩緊百家樂啊嘛，跟住後屘條粉人就好啦，跟住老太爺死咗之後佢就話唔搬得住，我話點解老太爺屍骨未寒，你哋要住多一個月先准搬走啊！ 佢死嗰時候佢都唔喺屋企啦，仆街。 咁跟住咁我唔理啦，咁啊照走啦。咁啊跟住咧我有個同事舊同事，咁咧就 我想問老太爺係佢老公定係佢 老公？ 係咯。 咁咧但係佢老公大咗18年噶嘛，所以佢咪叫佢老太爺咯。同埋佢係四奶嚟噶嘛。 哦。 咁跟住咁我即係我而家， 但你就話打佢嗰個嘛係嘛？ 係啊係啊，點解打佢咧？因為佢老公話佢爛到， 打到佢髌骨都斷， 係啊裂咗嘛係啊。跟住咧就好笑噶，佢即係我而家即係叫睇化咗，所以講嗰陣冇咁激嘅。但係早幾年講我真係好激嘅。咁條粉人咧，我同佢喺度住。咁咧我老公有個大佬咧，就以前就後生嗰陣就出嚟行，就走咗去法國嗰邊。 唔知点样，因为唔知卖白粉啦定咩，就俾人哋捉咗。咁咪喺法国嗰边就坐监，坐咗唔知几年噶啦，跟住临尾俾人递界出境嘅。即系叫做 repatriation 啊，俾人递界咗出境嘅。咁咧，但系好彩咧，佢嗰阵咧就。我老公已經即係入咗政府做啦，所以查唔到三世書查唔到呢件事，同埋佢喺外國犯事啊嘛。咁跟住咧就即係佢大佬啦叫做，咁咧就撈親邊飯都唔掂嘅，就成日上大陸，就咧就試過咧就同人哋夾粉開嗰啲時鐘別墅，咁咧就做埋中房嗰啲，即係做邪嘢啦，成日做埋曬啲唔見得光嘅嘢啦。咁咧但係好笑嘅，佢咧有錢咧佢就唔翻屋企嘅，冇錢佢就會翻屋企住嘅，即係發達就出去，發毛就翻屋企。咁咧就同佢阿媽一間房就上下隔牀咁啊，即係冇位瞓啊嘛，咪瞓咗佢阿媽擺嘢嗰地方瞓啦。跟住好笑嘅，咁咧我嗰陣時就喺嗰度住啦。咁講真，我嗰陣初就冇做嘢，初結咗婚之後冇做嘢，咁咧就但係好慘嘅。點解咧？就同你嗰個 friend 一樣，我家婆咧，我喺度咧，我老公喺度咧，我一同我老公講嘢，佢放工翻，我放工啦。咁我老公好衰嘅，著嗰啲褲咧，未有褲頭有粒紐嘅，就成日爛嘅，嗰個扣嗰度，成日佢未有三個位三角形咁，你釘揾啲線釘實，佢咧就成日都係甩剩一度掉掉揈嘅。咁我就嗰次就同佢亂咗幾次，我就問佢，你知間屋細咧聽到啊嘛，我話做咩你成日個扣都爛嘅？佢聽到啦，即刻衝入嚟，你做咩成日個老公啊放工翻嚟你就我住家咩，咁係咁鬧我咯 嚇。 即系我同我老公讲一句说话都唔得噶啦，咁我唔出声，咁我唔出声又得佢。咁咧，跟住有一次咧，就系我老公就出咗街，我老公出咗街，咁我已经同我嗰次有一次对住我老公喊，我就话我每日咧都等佢翻嚟，净系佢放工翻嚟嗰阵咧，我家婆先闹少啲我啫。咁咧但我又唔搬得走住啊嘛，嗰时交装修紧啊嘛，跟住后屘好笑嘅，好笑，跟住后屘耐咗，俾人恰得多咧，我识还击。有一次咧就佢就。浸咗条裤，帮佢嗰个监趸仔咧，咁咧就浸咗条牛仔裤，呢牛仔裤湿咗水咧，你系唔认得点嘅样噶嘛？佢咧就浸咗喺个桶度，就浸咗喺个厕所度。咁佢屋企咧系啲屋邨咧，但佢好捻柒噶，佢嗰去水位咧，佢唔会摆个格去隔头发，就成日塞咧，佢点咧？佢搵啲热水，就听阿曾近荣讲咧，抌啲哥士的落去浸，完之后就倒落去通渠。咁我嗰挂我即系我妈嗰度系搵个隔住啲头发噶嘛，咁我就问佢：，哇，点解你唔摆个隔住啲头发？你倒咗个隔啲咪得咯？即系咁讲一句，佢系咁屌我啊！即系总之啲嘢系佢女王啊！ 佢黐线噶，即系佢系好少嘢可以 trigger 到佢，令到佢发癫。 跟住咧就好笑嘅，好搵好笑，即系佢成日觉得，好似我系高攀咗佢咁啊嘛。咁跟住咧，因为佢我冇讲俾佢听我以前做咩嘢啊点，但系佢净系知道我同佢阿姐拍拖，跟住我结婚之前嗰一年我冇做嘢嘅，咁样，咁跟住佢就懒系咩就跟住喺度闹我，即系 佢系咪觉得因为你冇做嘢，你佢个仔即系出去养你，你要靠晒佢个仔，所以佢可以不断地追得你？ 系啦，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即系我冇同佢讲我系边个，我平时你知我见我样戆嘟嘟咁啊，去养我工厂车衫嗰啲嘛，咁我唔出声，咁我唔理佢啦，跟住佢就死咗去打麻雀，咁佢打麻雀我咪屋企咯，我咪自己识煮嘢啊咩咁，我唔出声啦。跟住翻嚟咧，输捻咗钱，咁啊揾我发脾气嘿面啦。嗰时冇嘿面呢个字噶，咁啊坐咗度就话，喺度讲说话俾我听。嗰日咧就好似我老公有咗啲伙计，唔知打牌定咩就唔翻屋企，就得我同佢。咁我坐喺度睇电视，我跟住佢就喺度俾说话我听啦。睇都唔睇啊咩，跟住我见冇人，佢成日都系冇人嗰阵俾真面目我睇嘛，咁我。惊你咩啫？喂，我都唔系善男信女啦，即系忍得多都会发火。跟住我走埋去，我行去拍下佢，佢即刻缩让我打鸠佢嘛。跟住话做咩啊？佢问我，我话阿奶奶啊，你系咪闹紧我啊？佢话唔系，我话你又唔系闹紧我，你都耳硬硬，我以为你去完家，你系咪撞邪啊？佢大家你成日咩咁啊？跟住串鸠啊！跟住佢话咩？我你系咪讲紧厕所嗰条牛仔裤啊？系啊，我唔使你啲人都实我咪住，条牛仔裤唔系我噶，唔系阿荣仔噶，唔系你嗰啲要洗，我话咪住条裤系边个先？条裤阿蛋仔嘅咁啊，嗱呢个真名嚟噶，你哋住落裤嗰啲自己谂下系边个啦跟住咧，条裤系蛋仔嘅咁啊，我话吓，点解佢条裤要我洗啊？我又唔系佢老婆，佢你唔系佢老婆都要洗，我咪住。我话如果你死咗，我即系指住佢讲，如果你死咗。佢同我哋一齐住，冇人同佢洗咧，就洗衣机洗。如果真系要手洗咧，我就帮佢洗，但我只会洗上身，唔会洗下身嘅嘢。 跟住佢话咩呢边度乡下系咁闹我，嗱我唔知我啱唔啱，我唔敢顶撞你，你等阵，我话你等阵，我而家打电话，我问我妈，如果我妈觉得同你个大仔洗裤系啱嘅，我就同你洗；如果我妈话唔使洗嘅，我就唔洗。 跟住咧， 当住佢面打话俾我妈，我妈搞错啊！佢个仔你梗系同自己老公洗裤啦，点会同第二个男人洗裤噶？除非自己仔嘅啫。咁啊，跟住我咪同佢讲，我妈系话唔使洗，唔好意思，我唔洗。咁啊唔使啦，跟住喺度闹啦，仲喺度闹，而家讲嘢都火啊，系咁闹闹闹。嗱，然之后跟住我就话你自己啊，嗰日啦都同我嗰日即系冇人啊嘛，佢细个仔咧，我叔仔又好卵衰嘛，去咗揸的士啊嘛，咁啊闹鸠佢啦，我佢咁耐未见我镬嘅，我忍得埋整咗一镬嘛，跟住我话你嗰日先话你个仔成日上大陆啊，都唔知有冇艾滋病啊，你而家戆爱死啊！啊！我话你叫我同你个仔洗，你死咗我就同佢洗。我话，跟住佢话咩咩，我话你日捻日闹，我真系讲粗闹。我屌你老母，你日捻日闹，成日我屋企祖宗十八代，我嫁入你屋企，而家高攀嚟，你好捻巴闭啊！你又住横塘磡，我又住横塘磡啫嘛，你好捻巴闭啊！你四拉嚟啫嘛，我阿妈三书六礼娶过门噶，你屌仆街，八婆屌閪啊，老太爷屌鸠你个閪啫嘛，跟住我话你好捻巴闭咩？你个仔啊，你冇同你老公注册噶，你系同居所生，你个仔系私生子啊！我老豆同我妈系正正式式喺英国政府嗰度喺新蒲岗嗰个婚姻注册处注册结婚噶，有结婚证书啊！屌你有冇结婚证书啊？闹我老母，扑你个街，我咪系咁闹佢咯！我你好捻巴闭啊，孟超敏识啊！我阿妈起码我阿妈识英文啊！屌你好捻巴闭，而家我高捻攀你啊！冚家铲你好捻巴闭啊！我话都系咁屌啊！ 但系佢翻到嚟有冇同你个老公去？ 佢哑捻咗，讲埋啲，跟仲有闹佢，跟住我话你好捻巴闭咩？我话嫁入你屋企，同你屋企嗰啲人啊，通婚都冇乜好报噶。屌你个女36岁唔捻够啊，守寡。我而家又到嚟俾你租质，你放长双眼啦。我话俾你听，由呢一刻开始，我又唔捻妥你。我话你啊，同问你个仔啊，我都唔捻系善男信女啊。我你好捻巴闭啊，你个仔啊，你个大仔出嚟行蛊惑啊，我两个大佬当差噶。你再系咁嘈我，你个仔去你到边度，我就冚你去边度，扑你个街，我砌鸠个大白粉。哇，静捻晒啦，跟住佢话咩，我你唔好咁多嘢讲啊，你瞓觉你锁门啊，我一把火烧捻咗你家，仲有赚两条人命啊，你烧我家我唔识啫，我话你都死捻咗，你搵边个烧我妈？我话你咪烧我妈咯，我都唔捻妥佢，你咪烧佢咯。跟住佢话好捻令佢嬲捻到咧，块面红晒爆血管，跟住我闹捻完，我话咁我唔捻同你洗裤啦，你整几蚊喺度洗裤啦，臭閪咁啊，跟住我入房咯。 咁但系佢有冇同你个仔告状话？ 好笑啦，好笑啦，好戏就喺呢度啦。因为咧，我当年咧，我嗰时就我细个好蠢噶嘛，即系叫蠢啦，即系估唔到个家铺会咁对我嘛。咁咧，我有一次咧就同我老公就嗌咗去奶茶餐厅就诉苦，话俾我老公听，话佢老母几个面口对我。我老公就话边系啊，我唔会信你噶，乜嘢咩我阿妈咁好。 通常啲仔都唔会信嘅。 其实点解？系因为佢阿妈喂人奶俾佢嘛，佢咪听捻晒佢讲咯。咁啊，跟住咧，咁啊，好啦，我老公就话唔会嘅，我阿妈唔会咁样嘅。咁我问过我阿妈，我阿妈话冇。咁嗰次之后，我就其实咧就有最有 真系好冇用啊！ 其实我讲俾你听，最好嘅一个方法就 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系，我都系咁谂。 跟住咧，佢扮嘢咧， 气我咪做气。 系啦，你唔好激气。 系啊。 跟住咧，我嗰时我都好激气噶，成日匿埋喊噶。跟住你咩点咧？咁我就去，你叫佢听我呢集啊要。咁啊，跟住 我一定会叫佢听。 跟住咧，咁我嗰时好似我系六四嗰年结婚嘅，仲未有生孩子，有大哥大。咁唔系个个有啊，有人哋都当黑社会噶嘛。咁啊，跟住后屘咧，嗰条冚家铲咧就第二日佢嗰晚冇嘈，因为我老公夜翻打完麻雀，佢系瞓捻咗，瞓到嘅嘅声噶。跟住后屘咧，第二朝。就唔知咧，就嗌我老公落去飲茶，就唔叫我。咁佢唔叫我，咪唔去咯。咁我老公又扮曬嘢，我老公知佢品神㗎啦。咁啊，跟住咧就我老公又問我，咁我都知我就扮懵。我話我唔去，我肚痛啊。佢咩事啊？嚟 M 呃鳩佢，唔通你睇我條衛生巾咩？咁我話我唔得嚟 M 好痛啊。咁啊，跟住佢媽就喺度鬧，未見嗰年啊，成日病成日病。知道病晚人病， 佢都系女人，佢都系姨妈到噶，佢老味。 佢收捻咗经噶嘛，我哋结婚我年都60岁啦。 哦 ，OK。 咁啊，跟住咧咩？但系六十，但系佢而家到83岁啊，都仲系咁捻难度咯。咁啊，跟住好好笑啊。咁啊，跟住佢嗌咗落去，咁啊，跟住我老公翻嚟，你知我老公嗰啲系冇乜社会经验嗰啲人嚟咧，嚟紧到就。 让翻到嚟咧就咩都摆晒上面啦，可能俾佢老母喷紧完一面，佢会俾人屌完咁啊，咁啊翻上嚟，咁啊跟住咧就捉鸠我出去，捉鸠我出去就咧同我讲话，我妈话你寻日闹交，我话我冇啊，跟住咧佢话，我唔知道，总之阿妈投诉你话你寻日闹佢，我话冇啊，我话冇啊，佢叫我同你大佬洗裤，我话我唔洗啊嘛。佢话你做咩唔使？我只手有伤口啊，就咁啱我嗰阵就俾嗰啲纸戒损咗，就粘咗药水胶布。我只手有伤口，我唔使啫嘛，我冇闹佢啊。跟住老公话：我唔知，真系咁扯住喺度闹。 其实佢都一定系信阿妈多过信阿婆啦。 仲好笑，佢又闹鸠我傻。咁我咧就即刻咧 扮 抑郁，就喺度喊。咁咧，跟住我就话：你唔信我，你咁搞错，我教唔了你屋企好受气啫。我同你讲，话你阿妈闹我，你就话冇。而家你话我闹你阿妈，我话冇，你又唔信。跟住嗰个出边嗰啲屋村中边有个栏杆，就唔系好高嘅啫。跟住我就擒咗半边山出去咯。我话你系咪要我跳落去你先信啦、啊？咁啊，跟住我都话唔系啊，唔系。跟住咧，跟住咁我赢咗一仗啦。跟住翻到一入门口，咁我老公冇出声啦，即系谢晒，冇头先咁捻恶嘛，好似大兴文就谢捻晒。跟住老母望一望，望一眼，冇嘢。再望，觉得咦唔系，唔对路，唔应该咁嘅眼神翻嚟噶我仔，点解耷捻晒嘅？跟住我唔出声，跟住最好笑，我仔跟即系佢个仔咧，跟住就入捻咗厕所，因为我老公咧。就好鍾意，即係佢冇地方舒緩啊，即係夾咗兩個女人中間，咁可能入去廁所打逢牆兩下嗰啲啦，咁入去廁所，跟住呢我行過佢出面，佢坐嗰張梳化先到我間房咁，我行喺側邊，我望住咪咪嘴勝利咁笑，哇激撚到佢呢， 係啊，我因為我教 激撚到佢呢， 因 為爆晒啦，好撚好笑 啊！我教個 friend 都係話，我話屌，我話佢咁撚好氣，我話你好氣過佢咯，我話你對住你對住你奶奶嘅時候，你老公喺度，你咪做好新抱咯，你做好老婆咯，我話你老公唔喺度，你話鳩知佢啦。 仲好笑啊！佢冇品到點樣咧？我生第一胎係女啊嘛，咁咧我生完之後咧就佢去睇 B。你知唔知点啊？嗰时我就我喺法国医院生嘅，就三个人一间房嗰啲，三个人一间房嗰啲啦。咁跟住要讲多集啦，佢咁样衰。跟住咧咁咧就佢一入嚟就睇完 B 就我就最窗口嗰个位。咁咧就三个女人都系生女。咁一入嚟咧就话个女啊，个女啊，似晒你啊，咩都唔识，净系识擘大个口喊啊！咁啊，侧边个两张床嗰啲女人都，你知我好 social 啦，已经熟咗，个女人已经望下佢啦。 黐卵线嘅 B B， 跟住咧，咁咧就你知啦，佢哋嗰啲生咗 B 咧，咁有派翻啲相俾你，咁啊夹到人哋粉红色咪，全部都啦。唔该生女啦，呢间房三个都生女，跟住你知唔知点啊？最出嗰张床嗰个女人呢，个女系先天性心瘤啊，即系一出世饮奶冇耐就黑面啊，咁原来系要去嗰咩葛亮雄心脏专科去急救 B B 啊，你已经唔开心， 系 N I C U 吓，跟住佢一入嚟，咁、那个女人已经第二胎，那个女人就都高龄嘅嗰时，三十几四十岁先生第二个，那个女人呢就唔锯佢嘛，咁样讲，跟住咧揿钟啊，揿钟叫姑娘讲嘢写啊， 唉，真系好 录多集， 录多集，咁我哋下一集就教大家点样去对付呢啲野蛮奶奶啦，咁记住听啦，拜拜。